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5集，郭天旭这两天心情很不好，外面各路义军在纷纷地发起攻势，唯独他郭元帅从父到子都是无从发展。他比父亲年轻，很想有一番作为，但又不知从何做起。思考再三以后，急忙召来各位将领一起商议。主帅如此无能，手下的将军也难高明到哪里去。各位将领来到帅府，明白郭帅要他们商议的事情，立即议论纷纷。有的提出打东面光明，有的说打西面怀远，而更多的人主张了了结了朱元璋的事再说。郭天旭听着心想，这个朱元璋何其简单，怎么能够了结得了呢？好在他还能念及父亲知遇之恩，暂时没有烦心，将马秀英留在濠州。可是假若有一天他若作乱，我怎么能评判得了？这么想着，他有点恼怒，有点害怕，更有点担心。 这个赵青云怎么还不回来？ 郭天旭烦躁地嘀咕着。而就在这时，疲惫不堪的赵青云走了进来。 兵元帅，朱元璋要去攻打南京。 什么？他不肯来见我？ 他说现在南京非常空虚，想趁此夺了，献给郭元帅。 他夺了南京还会给我吗？ 郭天旭像是在问自己。正说着，有人报马秀英要见。郭天旭有些不耐烦地说， 让他进来，看他说些什么。 马秀英已经快要生了，只是因为朱元璋的事非常的紧急，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挺着老大的肚子由小红扶着一步一步走进来。看看郭天旭挣扎着要下跪，多亏小红扶着，这才没有摔倒。郭天旭见了，大声地说， 礼就免了，有什么话快说。 我想请你看在姐姐的份上救朱元璋一命啊。 郭天旭的心里啊不免一喜，就问道，谁要朱元璋的命啊？ 是他自己要他自己的命，他为报义父的知遇之恩，现在要去攻打南京，为元帅你扩展地盘。我想请你念在姐姐的份上 出兵去攻打滁州，以作外援，防止援军从后面夹击袁章啊，让他多一份把握，拿下南京。 既然要我出兵，朱元璋为何自己不来啊？ 机会难得，转眼即逝啊！元璋正在做战前准备，因而离不开。何况，请您出兵的事情，也是姐姐我的意思。元璋担心你不肯，自己孤注一掷，趁此良机一举拿下南京，献给元帅，以告慰义父的在天之灵。 郭天旭听着有几分心动，便说：你去吧，容我与各位将领商议以后再说。 只是救兵如救火，慢一步就来不及了。 马秀英说完就退了出去。这时有探马来报，只见朱元璋在整顿人马，分配粮食，经过打探知道他们要袭击南京。而接二连三的情况，郭天旭的心里总算有了主张，心想如果真让朱元璋占了南京，小明王定会对他刮目相看，位置完全可能在我之上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于是郭天旭就决定自己统兵攻打南京，建立不朽之伟业，而让朱元璋打滁州以作外援，防止援军从后面夹击。他想只要朱元璋暂时没有反心，一定会同意这么做，因为马秀英在他手里，而且又快生孩子了，他料定朱元璋不敢违抗他的命令。经过这一番思考，郭天旭唤来张和，令他送去定远，与朱元璋商议此事。第二天张和回报，朱元璋同意按郭元帅的意见办，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只等郭元帅兵攻南京。朱元璋立马亲自率领大军直取滁州，这样来诱使南京的驻军来增援。郭天旭听了以后非常高兴，马上命令濠州军队连夜向南京进发。而进发到定远的时候，果然看见粮草准备得稳稳当当，郭天旭高兴万分，接过粮草命令全军马不停蹄直奔南京。送走了郭天旭的部队，朱元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急忙召来汤和、徐达、胡大海等猛将，率领四万兵将滁州围困得水泄不通。朱元璋亲自督战，让战士们挥刀舞矛，齐声喝喊：山河岩有中华地，日月重开大宋天。那些不满于蒙古贵族压迫的汉族富户听了，一面动员家丁为朱元璋通风报信儿，一面说服汉兵不要为蒙古人卖命。一时间滁州军心动摇，不少士兵丢枪躲藏了。而趁此机会，朱元璋命令敢死队炸开东面的城门，义军一拥而上，常遇春、徐达、胡大海、汤和、郭英、李文忠等一干猛将冲在前面，不断的砍杀。不到两个时辰，滁州便落入朱元璋之手。滁州的元军守将一看大势已去，这个元朝一流的将军也只能仰天长叹一声，拔剑割破了自己的脖子。朱元璋与冯国胜骑着马进了城，直接到了将军府内。冯国胜让人将那块将军府的牌匾拆下， 换上元帅府的牌匾，然后吩咐人将写好的安民告示到街上四处张贴。朱元璋吩咐李文忠和朱文正说，你们组织一支巡逻队到街上四处走走，若有违反军纪扰民的，严惩不贷。一切稍有头绪，朱元璋问冯国胜，郭天旭这时不知败成什么样了，等消息吧。南京守将陈兆先远远胜过阿胡都吾，郭天旭这样的无能之辈绝对不是他对手。至于郭天旭的生死，恐怕只有当天来决定。不过像他这种韧性而又缺少谋略的公子，在这种混乱年代注定是会短命的。朱元璋听了，想到郭子兴对他的好处来，不由得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还是我朱元璋杀了他呀。元帅不必自责，就算郭天旭今天不战死南京，明天也会死于他人。我刚才说了，以他轻浮个性和简单的头脑，在这种混乱之时怎么也不会活得太长久。只可惜还要赔进那么多士兵啊。 士兵大概不会赔进很多， 冯国胜这时候很有把握地说。依我看来，陈兆先并不知道进攻南京的就是郭天旭一人，他一定会顾及到元帅你在后面，因此陈兆先只求自保，并不敢开城滥杀无辜。再说郭天旭手下的张和、赵青云都是很聪明的人，只要郭天旭一死，他们便立即逃回亳州。朱元璋听了点点头，让各位将士进府听令，等将士们陆续进来分坐两边坐好。朱元璋说， 诸位将领听着，现在滁州已经攻克，亳州回收，这仅仅是一点点好的开始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大家务必不要有半点懈怠，努力整军安民，各行其事。对于这次攻占滁州有功的将士，且先记着，待把眼前的一切事务处理好了，再来论功行赏。常遇春听令。常遇春在。常遇春，你速带一万人马连夜速速赶往亳州，接管所有军政事务，稳定军心人心。常遇春遵令。常遇春退回原位。汤和、徐达听令。汤和、徐达在。两人上前一步，你二人领兵一万连夜前往南京，途中接应郭天旭的败军，速速回到滁州。如果遇到张和、赵青云，隔离之后杀了他们。汤和遵令。徐达遵令。二人退回原位。吴良听命。吴良在。你速去定远，告诉李真、穆英，如果遇到攻取南京退回的兵，一律迎回城内，善待为上宾。吴良遵命。朱元璋有条不紊将各位将领安排完毕，高兴地说，其余留守滁州的将领速速回军营，军纪要严明，一律按贴出的告示办理，不得侵扰百姓。从今天以后，凡是我们占领的城市都要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就在朱元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时，郭天旭进攻南京的部队正狼狈地退回来。世上最快的也是最有利于人走向成功的两件事，一是能奖励自己的属下，二是能得到自己最心爱的人忘我的帮助。 郭天旭是第一次领兵征战，由于心中的那份无知与自负，在他看来，南京城就像纸糊的一般，只要他的大军冲进去，就会将城池给破了。在这样的认识上，自然容不得他人说敌人的火箭太猛了。他愤怒地挥刀劈了张合，昂首挺胸，剑指南京城，大声喊叫：“杀！冲！”他双腿夹紧，坐下的龙驹腾空地冲出。这龙驹啊，一身乌黑闪亮，是他的副帅郭子兴千辛万苦地从元朝一位将军那儿夺来的。当年，郭子兴曾抚着这匹马，在心里想：有朝一日，如果遇上什么险事，有了这龙驹，起码也可以逃得一命。因为在濠州附近，是没有一匹马比这龙驹跑得更快的。郭子兴自从做了元帅以后，打起仗来，再没有冲在里头，因此得了这龙驹，便生出这般的想法来。而没想到，他的儿子郭天旭当了元帅的第一战，就要加紧马度。这龙驹腾空地冲出以后，刹那间便冲到部队的最前面。可怜的郭天旭，他第二个阿字还没喊出来，一支箭有力地穿进他的前胸，他砰然一声摔下马。各位将领看到，急忙冲上去扶起他们的元帅，可是他们的元帅郭天旭已经永远地闭上眼睛，看着还在往前冲去、不断被火箭射到的将士。田仁军抱起郭天旭的尸体，大声喊：“快撤，回濠州去！”一时间，冲锋的将士如同被决堤的洪水冲了一般，哗哗地往后边退。南京城上守将陈兆先看在眼里，并不追击。他已经几次听人说起朱元璋作战很有心机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他担心朱元璋在其中使诈，却不知道朱元璋没有直接指挥这场战争，只是操控这场战争，从中渔利。这一仗下来，朱元璋不仅攻占了滁州，还顺便收回了濠州，拥有安徽中部十几个县市，部队转眼间就发展到近10万之众。消息传到小明王那里，授予他大元帅兼江南行省平章事。他对小明王授予的官职根本不屑一顾，但是他清楚如今还得打着小明王这面旗帜。马秀英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叫朱标。夫妻俩还有他们的儿子欢天喜地地搬进阿胡东吴的官邸。这官邸比濠州郭元帅的更加豪华，而朱元璋却并没有留意他，只是久久地注视着刚出生的儿子。他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，这兴奋似乎也让他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。朱标，朱标，我的儿子！哈哈哈哈，朱元璋忍不住大声喊起来。儿子并不感动，反而被吓得哇哇大哭。他实在没有办法使他不哭，只好将他交给小红。朱元璋回过头来，深情地望着躺在床上的马秀英。他一直走到床前，在他身边坐下来。朱元璋真诚地说：“真对不起你啊。”“ 对不起我什么呀？”“ 那天你就快生了，还让你去找郭天旭啊。”“ 没什么。” 听小红说，就是那天剩下钟镖的。 马秀英的眼里含着泪水，望着朱元璋说：“ 没什么，只是我总感到，好像是我杀了天旭。”“ 不，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”方军师也说过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轻浮个性，简单头脑，在这种战乱之中是活不得长久。 是啊，是啊，战争。只是，我与他毕竟兄妹一场，你还是派人去找一找他的尸首，厚葬他，好吗？ 好，我明天就派人去。 如果说战前朱元璋对自己设计杀害郭天旭还有一点内疚，可是当战争结束以后，计谋胜算得来的巨大利益使他忘记了一切。这一战使他一跃而达到能与眼前争天下的各路义军实力相当的地位，已经使他欣喜若狂。利益实际上就是这么以他耀眼的光辉，将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所谓的良心一点一点地削下去，最后呢，只剩下一个叫做利益的东西，而后又会拉出许多诸如大局、国家、大道等美丽的外衣来给他披上。到这种时候，普通人的所谓良心就再也寻觅不到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，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得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笑我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风走了，沙走了，不要想起。